想知道雪糕在身旁，明火在燃烧， 等你快疯掉，明知道却不想撒娇， 哦，赶快逃到天涯海角，喝着长风暴， 虽然我也不愿你烦恼，天涯万头怎么我还是能骄傲， 哦，赶快回来幸福美妙，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。我的事不想知道，记住勉强的微笑，你冷淡的说是爱情的低潮， 关头怎么我还是能骄傲， 哦，赶快回来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